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鳗鱼图书授权的精品古风多人有声剧《嫁姐》，作者明鸾，领衔主播云鹤追、锦鲤、邓佑熙。第24回。正月初十，谢之真接到齐国侯府大夫人发来的请柬，邀他元宵节前往赴宴，共赏花灯。他在花厅里看完请柬，脸上并无受宠若惊的失态表现，而是神色淡然地赏了过来送信的两位嬷嬷一些新奇的果子和样式好看、寓意吉祥的银刻子，又托他们将自己新绣得的一架四扇屏风带回去，温言道：“ 三请嬷嬷们替我捎话回去，姨母有请，我必是要去的。新年姨母常与母亲一道钻研刺绣，姨母画工卓绝，我母亲则擅长双面绣法。这套花鸟绣作是我参照姨母的旧画，用了母亲传授我的技巧所绣，班门弄斧，聊表心意，还望姨母不要嫌弃。” 嬷嬷们见这屏风精美绝伦，富丽堂皇，喜得没口子称赞了好一会儿，方才恭恭敬敬地告退。他们回去一五一十地回了话，齐大夫人对着那屏风看了好半晌，想起从前和谢夫人无话不谈的诸多往事，默默流了一会儿泪，不免又高看了谢之真一眼。他命人将屏风摆在用来待客的芙蓉居正厅，没有贵夫人赞叹，他便要夸上一回，有灵景些的不免看出些首尾，都说这齐国侯府好事将近了。转眼到了十五这一日，谢之方有心为姐姐长脸，特意骑了他那匹高头大马，看着丫鬟们将谢之真小心地扶上马车，亲自在前为他开路。这辆马车是他亲手绘制了精巧图样，请能工巧匠打造了两月方得，造型灵巧而不失大方，做工精致又不致奢靡，不失为他的得意之作。谢之真端坐于软榻上，手中捧着弟弟为他准备的小暖炉，旁边又有热茶点心，不免觉得窝心。谢之方御马退后了数步，贴着车窗轻声唤他，笑道：“ 我与齐兄约好了，今日顺便去他家逛逛，赏赏他收藏的字画。姐姐且放心在后宅游玩作耍，遇事遣琵琶或是绿萼，去前院寻我便是。啊，另有一事，姨母那待客的院子恰好临街，是观赏花灯的好去处。待到今年的灯魁出场，我与齐兄也要去街面上凑凑热闹，到时候姐姐记得往楼下看看我。” 他这话说来奇怪，每日里从早到晚，姐弟俩少则见上五六回，多则十来回，如何需要在别人家楼上巴巴地看他呢？谢之真面露疑惑之色，想了一会儿，依稀猜到点什么，俏脸微红，隔着窗道：“ 阿唐，你又在胡闹了。” 他亲近齐大夫人，一来是有旧日的情分在里面，颇有几分如沐之心，二来齐国侯府毕竟权势滔天，经营得当的话总不会有什么坏处，或许还能对谢之方的前程有益。至于他家的嫡长子，虽在谢家求学了近半年，间接里也算打过一些交道，他却十分有自知之明，从来不敢动高攀之念。实在没想到谢之方人小鬼大，竟然暗地里打起这样的主意。 齐兄一表人才，玉树临风，学问人品都过得去，想把自己家女儿嫁过去的贵夫人都快要抢破头了。 谢之方不遗余力地劝说姐姐：“ 我没有勉强姐姐的意思，也不是贪图他们家的荣华富贵打算拜姐求荣，说到底结不结亲最关键的还是姐姐喜不喜欢。今日这样的好机会，姐姐从楼上看她一眼又有何妨？你若嫌她丑陋粗鄙，我往后绝不再提一个字。你若觉得她还过得去，咱们再慢慢商议也不迟啊。” 此事与理不合吧？ 谢之真嘴上拒绝着，内里到底是个刚满十四的少女，多多少少被弟弟说动，犹豫起来。 你不说我不说谁会知道？ 到时候姐姐只是当低头看花灯，往我旁边瞥上一眼，神不知鬼不觉，就连齐兄自己也未必能察觉，可保万无一失。姐姐便听我一回，就当是小弟求你。 说完这句，他不等谢之真的回应，便挥鞭催马走到前面去了。谢之真没有料到，刚到齐国侯府不久，他便隔着屏风听到了齐清城的声音。齐大夫人今日邀请的女客不少，都是长安数得上名号的勋贵簪缨之家，十来岁的少女中颇有几个相熟面孔，宋老将军家的孙女宋佩如也在其列。因为之前清凉宴上的解围，宋家小姐对谢之真印象极佳，亲亲热热地拉她坐在一处，讨论起时兴的衣着打扮，又认真地询问她的唇脂是从哪里买的，颜色好生别致。 是我弟弟去熊香阁买了两种颜色回来，自个儿调配的。我先前还觉得有些古怪，没想到试了试却还相宜。 谢志真温婉地笑着答他。宋佩如挑眉笑道： 你弟弟便是上次宴席上的那位小少爷吧？没想到他对女儿家的打扮上还肯用心思啊。不像我哥哥只晓得教训我。也亏得你肤色白皙，驾驭得了这样的颜色，若是换在我身上啊，那是万万不得行的了。 两人正说着，听见外面响起两道年轻男子的声音，一道温润，一道清脆。 儿子拜见母亲，今奉祖母之命过来为众位小姐夫人送些刚从南边运来的金菊，多有叨扰，还望见谅。 听这人自称就是谢之方口中的齐兄了。另一个声音，谢之真再熟悉不过，带着呼之欲出的跳脱少年气。 姨母这一向可好？哎呀，怎么瞧着又年轻了好几岁，此职都不大敢认了。 齐大夫人看着谢之方便觉得喜欢，笑骂道： 哼，你这猴儿只长了一张巧嘴。我听着清晨说你们一向里颇为投缘，怎么平日里也不多来府里走动走动？若不是我把你姐姐请了来，只怕还降不住你这只狐孙。 谢之方嘻嘻一笑： 姨母莫怪，实是听说府中事多，不敢过多打扰。今日我舔着脸往后院里来，唐突诸位贵人，也不过是想见姨母一面，表表孝心，还请诸位看在我年纪小的份上，莫与我计较。 他口中说着，隔着屏风长揖告罪，引来年轻些的女孩低低偷笑。宋佩如透过屏风空隙悄悄看她，捂着嘴对谢之真道： 哎，你这个弟弟好生有趣，我家中的哥哥弟弟们年纪不大，却总是爱做出一副黑脸阎王样，等闲不与人说这许多，更别提玩笑话了。 旁边又有几个女孩悄声议论： 都说齐家的公子生得俊，没想到竟是这样出色的人物，看来宋义也不过如此吧。 说着一个个飞红了脸颊，生出思慕之心。唯有谢之真始终端正地坐着，恪守大家闺秀的风范。齐大夫人悄眼观察他的仪态表现，暗自点头，见谢之方翘首以盼，乔模乔样的，忍不住笑骂道： 你这哪里是看我，明明是在担心你姐姐。侯儿放心，我这不是吃人的龙潭虎穴，真娘绝少不了一根头发丝儿，你且把心放进肚子里去。 说着他冲屏风后头谢之真道： 真娘，你跟你弟弟说句话，安安他的心。 谢之真这才开口，声音娇柔婉转，如林中画眉，似春日细雨。 阿唐，我这里一切都好。 齐清城一时听愣了，直到母亲轻咳一声方才回神，一张俊脸微微泛红。谢之方响亮地应了一声，和齐清城一起告退。他自是明白齐大夫人安排的这场赏灯宴所谓何来，齐家排得上名号的主子无不在明里暗里试探几个待选少女的反应。 太夫人亲自发话，给了齐星城一个突袭后院的由头。他玉树琼枝一般立于众目睽睽之下，自然引得少女们隔屏偷看，暗动芳心。这时只有矜持守礼的人才能获得齐大夫人的另眼相待和何府上下的尊重。谢之真心性坚定，处事稳妥，果然通过了又一重考验。谢之方志在必得地往前院里走，不忘例行夸赞道： 齐兄，注意到方才厅堂上摆着的屏风没有？那是我姐姐亲手绣的，足足绣了四五个月，眼睛都熬红了。你看见了这一面，绣的是凤栖梧桐，鹤舞当空，锦鸡相对，孔雀开屏。另一面绣的则是牡丹盛放，莲花满池，寿眉高洁，海棠富贵。不是我自吹自擂，这样出色的绣作，满长安绝对找不出第二幅。 齐星城仍旧沉浸于方才佳人的婉柔清音中，魂不守舍地应道： 母亲特地请我鉴赏过，的确是难得的佳作，谢小姐真是兰心蕙质，奇颜玉貌。 他说完这句，这才意识到妄自评论女子的容貌实在唐突，涨红了脸想要道歉，谢之方却像没听到似的，跳起来扶树枝上的积雪，摇落了一地碎玉。齐清城面带留恋，往家人所在的院子里又看了一眼。听众朋友们，本集播讲完毕，感谢您的收听，点击订阅关注，精彩更新不容错过哦。